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哎呀，今天实在是太累了。哎呀，糖耳朵，我晚一些再给你做晚饭吧，好吗？ 可是我已经饿了。 我先休息一会儿。不准进厨房啊！ 但是我饿了。 我过十分钟就给你做饭，好吗？ 好。 不要进厨房啊，因为炉子上正在炖着一锅东西，你小心烫着啊。 炖的什么呢？ 哎呀，这一天工作下来，然后 小宝宝快睡觉。这么管用啊？香啊，那锅到底是什么呢？讨厌，他又不让我进去。我怎么看不见呢？我还是悄悄的。哇，炖胡萝卜，哎呀，哇，我好饿呀，看来我等不及了。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我是做噩梦吗？厨房里怎么传来惨叫声？我去看看。糖耳朵，你怎么从锅里拿出还在煮的胡萝卜就往嘴里放啊？哎呦，烫着你了吗？烫着你了吗？ 烫死了。 你的舌头怎么变成像一根胡萝卜那么粗了？ 烫死我了。 你的嘴怎么起了大泡了？ 烫死我了。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到厨房去，这儿的东西很烫吗？ 我饿了。 好了，咱们现在去医院吧。不过我觉得就看你的嘴烫的这个样子，你恐怕一个星期都不能吃饭了。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安·汤伯特和罗拉 J 布莱特，是由陈玉娇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狐狸要离家。小狐狸在草地上追赶着蝴蝶玩，妈妈就坐在一旁忙着给她缝一件漂亮的新外套。小狐狸追呀追，越追越远，越追越远。妈妈大声喊着：快回来宝贝，不然你会迷路的。小狐狸耷拉着脑袋，一脸不情愿地走回到妈妈身边。唉，每天都只能在家门前这片软绵绵的草地上玩，可真无聊。小狐狸大声对妈妈说：总有一天，我一定要离开家，到世界的尽头去。妈妈问：世界的尽头是不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呢？是的，妈妈，可远可远了。小狐狸一边比划着，一边说：在路上，我要先穿过一大片茂密的森林。小狐狸想着： 那森林里一定长着各种奇怪的花和草。妈妈担心地问，那要是你迷路了怎么办？小狐狸咯咯地笑着说， 不会的，我会带上一盏小灯笼。 妈妈又问，那你都会看到些什么呢？小狐狸兴奋地回答， 熊。 哦天哪，妈妈吓得尖叫起来，赶忙用手捂住了眼睛，手里正在缝的外套也滑落到地上。那你不会害怕吗？小狐狸笑着说， 不会不会，我喜欢熊，我还会带上一大罐蜂蜜，只要遇到熊我就给它一些甜甜的蜂蜜吃。 妈妈点了点头，真是个好主意，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样的好主意呢？那除了熊你还会看到什么呢？ 小狐狸大声喊，老虎，他们会低声地吼叫着咆哮着冲向我，他们会露出可怕的脸想要吓唬我。 狐狸妈妈紧张地说，哎呦，那要是我，我一定会赶紧藏起来。可小狐狸却摇了摇头说， 我才不呢，我会带着我的小鼓使劲地敲打，咚咚咚咚咚咚咚，像雷一样的鼓声一定会把他们给通通吓跑了。 狐狸妈妈笑眯眯地说，是吗？你这么勇敢，我可真为你高兴啊。 小狐狸又说，不过我想敲鼓的声音太吵了，会让大象不高兴的，他们肯定会冲过来攻击我的。 妈妈这下又开始紧张了，那要是我，我一定会好害怕呀。可小狐狸却一脸得意， 我才不会害怕呢，我会带上一把梯子，我会顺着梯子飞快地爬到一棵大树上去。 妈妈松了口气，是吗？那这样你就安全了。小狐狸又对妈妈说， 才不是呢，树上会有好多只猴子，他们肯定不喜欢我到树上去打扰他们。 哦天哪，那可怎么办？妈妈惊叫了起来。可小狐狸仍然带着笑容， 妈妈别担心，我会带上一些香蕉，小猴子一定很喜欢吃。 妈妈又问小狐狸，那世界的尽头就在森林里吗？小狐狸想了想，摇了摇头，一本正经地说， 不是不是，我还要穿过森林，还要爬过好几座上面都是白雪的雪山。 哎呀，那会不会很辛苦呢？ 当然辛苦，山上的雪很厚很厚，嗖嗖的寒风吹得我都要冻僵了。 狐狸妈妈听着忍不住打起了哆嗦，赶紧把身上的披肩裹得更紧了一些。 不过我会跑得飞快，就像风一样的。 狐狸妈妈说，而且呀，你还可以穿上这件新外套来让自己暖和。妈妈一边说一边拿起外套在小狐狸身上比量着，翻过雪山你就到了世界的尽头，对吗？ 没有，还没有呢，我还要穿过烈日炎炎的沙漠。不过我会带上爸爸的那把伞，他可以帮我遮住火辣辣的太阳。 哦，是吗？然后你就到了世界的尽头吗？ 还没有呢，我还要趟过一条河，那条河里全都住满了鳄鱼，他们恶狠狠地等在那儿， 想把我一口吞进肚子里。 哎呦，这么可怕呀！狐狸妈妈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可小狐狸却说： 呵呵，别担心妈妈，我会带上我的小船的。只要妈妈肯把你的扫帚借给我，我就可以把那些拦住路的鳄鱼一只只全部像扫垃圾一样扫走，然后顺着河流一直航行向大海去。 那样你就安全了。狐狸妈妈点着头说。可是小狐狸说， 还没有呢。除非妈妈再借给我一根晾衣绳和四个枕头套。 妈妈问，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呢？ 我要用晾衣绳子做一根套索，把东风、南风、西风和北风通通抓起来，然后把它们分别装进四个枕头套里面。 妈妈问，可是如果没有了风，你的小帆船还怎么航行呢？谁来吹动你的帆呢？ 别担心妈妈，我很快就会把东风放出来，它可以帮助我撑起船帆，把我送到世界的尽头去。 小狐狸说的好神气好神气的。妈妈说，哇，那真是太好了。 还不好说呢。妈妈，东风说不定会带来一场狂风暴雨，卷起我的小船到处乱晃，一不小心一下子就会撞到海里的礁石上。 狐狸妈妈听着又吓坏了，这次她扯起了围裙蒙住了头。 别担心妈妈，接着我会把西风也放出来，它可以帮我把小船吹走，躲开那些讨厌的礁石。 这样就太好了，那你就安全了。 没有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西风说不定会把我吹到独眼猫的岛上去，那里都是长着一只眼睛的猫。 妈妈着急地喊了起来。哦天哪，那真的太可怕了。那你该怎么办呢？小狐狸说， 别担心啊妈妈，我会把南风也放出来的，它轻轻地吹呀吹呀，一直会把我送到世界的尽头去。 狐狸妈妈站起来，帮小狐狸穿上了新外套，系好了小纽扣。我的宝贝总算可以到达世界尽头了。可是我会很想你的。小狐狸眨一眨眼睛说， 我也会很想你的妈妈，所以我会再放出北风，驾着小船飞快地往回家的路上驶去。 狐狸妈妈开心极了，她对小狐狸说，那太好了，那么我就会准备好最美味的晚餐，等着我的宝贝回家来。 啊， 欲穷千里目， 啊， 更上一层楼 啊，美丽的深秋啊，啊， 塔尔多， 嗯， 我在这念诗呢，你在这 我在感叹呢、 感叹什么呀？ 美丽的深秋啊，啊， 你是在 深秋？深秋过后 你是在初冬啊。你是在自己在吟诗吗？ 对呀。 你自己写诗？ 对呀。 哦， 你的诗歌都是别人写的，我的诗歌是自己写的。 这个那我听听、啊、那我听听你的诗歌。 你一打断我又得重新来 啊。好吧，你啊吧，你啊吧。 行行行，我教你啊，我说什么你说什么啊。 好的。 啊 啊， 美丽的深秋啊， 美丽的深秋啊， 深秋过后是初冬啊， 深秋过后是初冬啊， 初冬过后是春节啊， 初冬过后是春节啊， 春节来了收红包啊。 唐耳朵，你想跟我要红包你可以直接说呀，还要写一首诗，关键是还写这么难听的诗。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喜欢看电视里边的天气预报，但是他始终没有弄明白泥石流啊、台风啊、冰雹、海啸都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就向妈妈请教。为了说得通俗易懂，妈妈做了几个比喻。妈妈说，哎呀，这个泥石流啊，就像你啊，哭的时候吧，眼泪鼻涕交替往下流的样子。台风就像你爸喝醉酒的时候手舞足蹈疯疯癫癫的样子，就是台风。再说这个冰雹哈，冰雹吧，它就像我生气的时候哈，用拳头在你爸背上捶打的样子。啊，海啸嘛，像你爷爷看到我和你爸吵架的时候张开大嘴咆哮的样子。这些都是自然灾害啊，会给我们人类造成很大的损失。呱呱听完了妈妈的一通话，若有所思地对妈妈说， 哦，妈妈，那我家天天都有泥石流，经常刮台风，月月有冰雹，年年有海啸，灾害怎么这么多呀？ 学校里边组织画 T 恤衫大赛，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想法制作一件 T 恤衫，在白色的 T 恤衫上画上自己喜欢的创意的图案。结果呢，呱呱制作的 T 恤衫获得了大家一致好评，并且获得了创意大赛的一等奖。很多人都很好奇，他到底在自己的 T 恤衫上画的是什么呀？当同学们围了上来，看着呱呱创作的 T 恤衫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在他的 T 恤的正面写着一行字， 我虽胖。 同学们很不理解，这很一般呢。结果翻过来一看， T 恤衫的后面也写着几个大字，后边写着， 但是我很软和。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我是唐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中青发实验幼儿园的王静元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赞美妈妈。 妈妈是一艘大船，载着我驶向大海，去追寻生命的奥秘，去探索世界的神奇。妈妈是一座高山，蕴藏着万物，哺育我成长，强壮我的身心。妈妈，